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沈西成 現在看這個形勢,你猜香港的前途如何? 我說了,可能是你罵我,不是罵我 我覺得比水更冷 為什麼? 你想想,現在管理立立院 以前港英為何可以? 就是因為那些官接受過英國人的教育指點 他知道怎樣可以收 我們中國人不只是共產黨 有史以來,尤其是民國到現在 都是不懂得管的你假裝要他管 那他就管不了,你看現在香港,其實很淺,你就攤開來說 你們有什麼意見,你反對 你們有什麼意見,你提出來 提出來還告訴我,你怎樣解決,你不要一味省我 你說這樣,難道,那你教我 你有什麼意見,你提出來,對的,我就接受 就沒有了淚氣,現在就是你出來,我為什麼要聽你說,我是爸爸來的 你的年輕人出什麼聲 中國人就是這樣,好像我媽,你出什麼聲,你不聰明,你沒用 就是這樣,你不讓你說話,但你現在反對的人就是一味反對 你告訴我反對你的原因,沒用 你告訴我,我怎樣解決,你提出的方法 好得過他,他未必不會想,沒有 有個方法,你就是跟他搞對說 好了,現在就大家吵,天天亂,一般市民聽到 沒有了,又要搞移民潮了 又說要去加拿大,又說要英國 現在加拿大開始排華 你怎麼看法呢?陶傑,你認為香港行不行呢? 我1997年之前,我都說是死路一條 他拖了十幾年,共產黨很生性 應該一早瓜老襯 不是我願意,是歷史的規律 我覺得由江澤民到胡先生到習主席其實對香港都算是寬容如果你說是江青的時代怎麼可以這樣他們有些少許改變不明但這種明、這種改變我們香港人覺得不夠因為香港人習慣了自由法治有朋友來跟我說他說我很不明白你們香港人在吵什麼我們全部都給你 你現在是特區,享有特別的權利 什麼都給你,你們不行嗎? 我們中央立即支持你,叫人來自由行 給你錢,賺 我跟他自由行不是不好 但不是益普羅大眾,是益特別行業 益那些業主、零售業、Sasa買化妝品、周大福買錶 我不是說他們不對,但益不到我們普羅大眾 他不會益到深水埗的貧窮居民 對不對? 那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就說,你不明白,你給我們的東西,我們本來有 我們要的東西,現在不是問你拿,是希望你給我們保持,行不行? 但你要改 我們不肯讓你改,矛盾就在這裏 譬如現在有些人去到大陸談 你就開心見成,跟民主派談,就像我剛才說 你有什麼提議,你有什麼計劃,你提出來 但問題是,關了門 你們沒有回鄉證,都不能回來跟你談 因為他派人下來談,那些人又不是最高層 他根本就看你不起 我已經給你了,你們作死作活做什麼呢? 你知不知道,他們的心態就是這樣 我是爸爸媽媽,怎會跟你的子女都給你面子 你還離譜,一步步進迫 變成大家對立 你這樣的情形,怎麼解決? 沒得解決的 以前英國管的時候沒有這些事? 沒有的,他會聽你說,英國人也好 美國人也好 你告訴他,你有道理 他會想,這就是外國人的優點 我們中國人不只是共產黨,一向都沒有 從什麼要聽你說? 君要臣死,臣不可以不死 為什麼要聽你? 你們說那麼多道理,他不聽,你明白嗎? 完全不聽 我再舉一個例子,像我媽媽那樣 她是我媽媽,我說什麼她是不聽的 你說什麼?你是我兒子,你出什麼聲? 共產黨就這樣,他當我們是兒子 爺爺也錯,爸爸也錯,爸爸錯也是對的,就是這樣,這其實不是共產黨是這樣 中國有歷史以來的人,領導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就是DNA 說你說得對,我看過你的文章,就是中國人的DNA 認真曳,曳到極 你現在共產黨不做了,習主席,我不理了 你叫馬狗狗過來一樣是這樣馬狗犯了這些事人家去大馬狗嫁女你做到不行你未審而判你又是一樣民主你去到那個位權力令你腐化還有他還說現在的民望低氣因為傳媒不明白政府的決策 這些又是跟老董、共產黨想法一樣 不是我錯,是你們的傳媒搞我 是傳媒,我不受控制 我這件事差不多說所以說蘋果在台灣的電視台跟他的想法有相當大關係 他就認為我民望低,就是你這幫傢伙搞我 所以就不讓你開台 搞到蘋果電視台,雞毛鴨血 一走了,他開台 擺明我不喜歡你 你和習主席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很不公平 分別是未拘捕人,他拘捕不了 他不拘捕你,民主賣飯心裏都不知道想多想槍斃你 不過出來跟你笑,為何笑面老虎 共產黨是傻,做出來,一個是青一點,其實兩個人一樣,殊途同歸 中國人誰做,我去做可能都會這樣 為何呢? 我不喜歡,那怎麼辦呢? 本來未做上位,每個人都說到自己怎麼好 怎麼民主,應該 特首都說他是為我們做事 上位的時候,你不想 旁邊的人推了你去這樣做,那些擦鞋仔 一定,中國歷史是這樣,跟那些熟讀歷史都不用說 皇帝太監集團,就是老闆擦鞋仔企業 一定是這樣 中國有幾個行業特別發達 除了太監,現在沒有了 還有中間那些,就是歸公 那些叫做天文台蛇頭,那些叫做泥馬仔 香港就是一個中間人,搭這搭路的很發達 因為這些馬夫、歸公,專門跟老闆找和珅、韋小寶、李蓮英 這些是高級的,有些是低級,有些是中級 不理你高級或低級,這個性質的職業是極高級 知發達你進去夜總會一定是一個經理未必是媽媽 三少,來,這邊,今晚預約一個廳 幫你,原來整個V多少號房 打電話,坐下,媽媽進來 三少,很久沒見,怎樣 今晚當然有好東西,留花 這兩個經理,一個媽媽 這種叫中間人 和王婆永遠都會有,不能沒有 你說不要說什麼,60年代,都是一個高級皮條客 這個還是新聞工作者及知識分子,叫曹罪人 他游走於台灣和中國兩方面 想拉攏蔣介石和毛澤東和談 曹罪人又去見他,在60年代初,62年去找過蔣介石 65年又傳遞過一次,就說毛澤東現在想跟蔣介石第三次國共合作 不如你國共秘密和談 結果蔣介石有點心慾 毛澤東亦有此意,誰知沒多久就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要搞劉少奇,這件事不行 所以當初毛澤東用曹罪人來做皮條 接著用張士超,有一個中國學問家,蕭芳芳契爺 在1972年,北京放他來香港 為什麼呢?就是想張士超去找蔣介石答路 張士超、曹聚仁,這些知識分子 又是皮條,你說是嗎? 中國人專出這隻皮條族群 引以為喜,引以為榮,怕死人不知,即是地位重要 有很多文化界人,其實很虛榮,很愛利,很愛名 他以為做這些事,等於江南,命都沒有了 江南寫一本書去對蔣經國 中間這些奴才、太監 皮條、媽咪、黃婆、歸公一大堆有這種職業這麼發達的階級中國人不可能有民主有你都死最近也有一個黃婆就是劉志軍的丁書苗那條女正派黃婆這個黃婆賺錢他不是這樣賺到錢他一定依附權貴很計算 所以中國有一個這樣的市場還有一種漢奸權貴一旦有權,他要濫用 有很多事情不出面 於是有奴才太監在旁邊,揣摩 寸關尺把脈,原來老闆才要這件事 而且更加落力幫你去走釘 於是搞到龍顏大悅,他自己就有得榮華富貴 他不會理會你,這叫國家利益、人民的幸福 他其實不是喜歡老闆,不過在你目前在老闆身上賺到錢 有另一個老闆比你好,就去那裡 這些人沒有義氣,不會有義氣 對他來說,義氣是服從於利益 有些人在社會上、政治圈很受歡迎 你剛才所說的就是,以前97前 那班服侍港英的行政立法局穿事都要退給他,不做穿事 行政換了旗,這班人就全部換去效忠共產黨 穿事都不要了這個在清初明末有一本叫《二神傳》 就是講這種人在前朝、明朝時 做過官,錢謙益,去清朝做官 文英,當初不是異主 到清朝進來,你又是過底和滿洲人做事 我經常跟女人說,一樣 男人告訴你,我永遠愛你,是最大的謊話 當你跟他結婚,他對你好得不得了時,你要小心 他外面已經在作怪 正如他說,我很愛國,你是皇帝,我永遠都忠誠於你 你一想了,前天益洪城就走人 吳三桂那些 所以這些事情,中國人所以多漢奸,就是這個意思 日本沒有,我未聽過日本有 就算打輸仗,聯子彈之後 麥克阿瑟登陸,沒有幾個日間帶他引路 當然奇怪,全部否覆 這些就是好事 所以我對日本人有一種敬祝 他怎麼壞都好,他是壞在外面對你們 他不會對自己的國家去壞但我們中國人不會有毒食品去害自己他就不是毒害外國人他毒害自己中國人因為自己中國人夠蠢賺你的水容易做假雞蛋、假奶粉你吹嗎 沒辦法,譬如有些人上訪,最近有一個人去開炸彈 結果自己的手都斷了,他告訴別人在東莞被人打到傷殘,上訪 有鬼用嗎?這些情形你看到 你看不到,成千上萬 有什麼辦法? 就是第一,人民的質素、政府的質素有問題 到現在都是我有錢大了,我警察大了,我解放軍大了 你說他是不是沒有好?有,少 網絡8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特別嘉賓沈西成 所以這個世界DNA 民族DNA是有的。 你看有些人信宗教信到上腦<笑> 你跟他說什麼都沒用， 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這些人你跟他有什麼道理說？ 同樣你一隻政治信仰信到極端， 你跟他說什麼都沒用，他迷了下去。你跟他說毛澤東是一個殺人狂魔，他罵你，他罵你，他罵你。 毛澤東起碼令中國強大，我付出多少代價， 死幾千萬人。 陶傑你知不知道那天是9月9日， 就是毛澤東小小，大陸很多電視台拍回回憶毛澤東，十個就是一百個都說他好，說怎樣怎樣，說有死很多人，一向都有人死，意思是那些人迷到這樣， 很多人害怕，等於回教中東為何有這麼多問題，就是太過信奉的教，信到極端，十字軍東征又是信，每一樣東西過猶不及，你太過沉迷，真的不是一件好事，你變成沉迷，但有什麼辦法，你是改不了的，陶傑你知道不這麼好。 你寫50萬篇改不到啲TNA，改唔到。魯迅先生做過啦，做唔到。陶傑先生去做，一樣做，你寫100萬篇，佢都係咁。你激死我個目的，我唔想改佢，老老實實，我目的呢係揾銀啫。魯迅或者想改佢呢，我唔會係做魯迅第二。陶傑， 我講樣真一件真事俾你聽。 魯迅先生都是找銀，你為何你知道呢？好像我以前說過，我有一個百野共朋友，現在已經過身，就是車老闆，就是三玉圖書公司的老闆，他是香港的，他的哥哥在上海畢新書局，即是李少峰那裡做夥計，在閘北四川北路那裡，即是那個書店。 原來我們這位魯迅先生是很厲害的，未出書拿錢是他發明的，不是魏康發明的。他說書一到你，他已經打電話問你拿版稅，你不讓他打電話來罵他，很厲害，他是賺很多錢，很重要的錢，每一毫子都計足的。他不是像你們覺得，他是先發明的。 這麼清高？ 是的，絕對不是的。 怎會啊，很多事人就經過神化了，說到魯迅偉大到不得了，我不信。魯迅都是人，他有他優點有他缺點，所以他對錢都很重視，他都是跟你一樣。不過你坦白，他就不會說我為青年導師，我為國家，他不會這麼坦白。 為什麼國家？ 為錢無壞，我又不是殺人放火，我不是害人，為錢應該，你告訴我我現在寫文章不講錢，你不用給稿費我，你騙人我騙自己，你這麼虛偽，還不信。所以這個世界，查先生說過，人不為己，天誅之理，最重要是我不害你就行了，我害你，我自己去賺錢有什麼不對。金庸時做明報社論，提倡 人不為己，天誅地利，吹，因為這個針對共產黨所說叫毛不利己專門利人，你都傻，你怎會毛不利己專門利人？他講而已，毛澤東是利己，他講就利利人，不利己要講。所以這個我是以查良庸先生為師，他坦白，人不為己，天誅地利，吹。 其實不是反共，那是反中國的DNA，不是反共，其實不關共產黨事，你共入了劣質，你自己覺得被人反賣，你自己的事，你的心理作用。這個DNA真是壞到，真是壞到沒有人有，還一路傳承下來，到現在下一代更糟糕，還糟糕，那些人不讀書。 弄到一群刁民，現在全世通世界四圍走那裡恐怖，將那些陋習每日在全世界發揚光大。你現在看到那些蹲在地上的，當然是大陸人。 蹲到羅馬鬥獸廣場， 我又沒有去過羅馬，不過你只是在羅馬兜兽场门口擺堆，真是好東西，這樣叫中國人民站起來。你又看到一樣，我恭喜他，你看到外國有外國人，外國人都很厲害。 我賺你錢，那些人厲害，外國人都是很壞，他不教你，不是壞，正常，他免得教你，我就是你的錢，教你都有味，教你都不會聽，教你都有味，你聽又怎樣，我為何要教你，多謝沈勇，明晚11點光明頂，燈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